敏新书《袭击梁振英》现已接受预购。 预购方法，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，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，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。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，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，并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 翻嚟第二節，老實講咧，就以為沉浪，我自己就冇乜心理準備咗去睇嘅，咁就因為咧要做呢個節目，咁要講三四日啲劍，我驚唔好夠長度啊，唔好夠料啊，咁啊睇另外一套戲睇下打唔打到底。咁喺我心目中嘅選擇，其實我就想最想睇係《深宵飯堂》，深宵飯 堂啊，深夜食堂， 深夜食堂嘅， 唉，嗰部好睇啊，第二集係好睇。 咁我但係又個時間唔係好夾啦，啊咁。見到即係嗰個時間夾嘅，而又 有三級喎、 啊，咁我入去睇睇啦。咁我睇完之後覺得都唔需要三級， 係啦，唔需要。 但係個問題咩咧？個問題就係我睇到戲咧就好貴，一個人咧就用咗200多元，嗱張戲飛咧，戲飛咧就已經係200多啦。咁買呢個3D 嘅， 當你冇戴眼鏡， 呢個眼鏡咧又30多元、哦、啊。咁所以咧就成個。 咁你 keep 住佢啦，呢個眼鏡好似好正嗰個款嚟。 唔係，你買10元嗰啲應該 keep 噶，係咪？唔係每次都買。 呢個10元嗰個嚟㗎，咁都可以買。 30多元啊！唔係咯，因為呢個你戴眼鏡嘅，佢擺你眼鏡喺上邊嘅。好啦，嗱呢個即係雖然係200，即係差唔多50元啦。咁但係我睇嗰陣時候咧，都覺得都 OK 嘅。嗱，嗰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呢類戲咧，我已經覺得我已經睇到厭嘅啦。我唔知道其他人嗰個感覺如何啦。哇，又係呢啲嘢咁樣。 呢一集都弱嘅，呢集 係嘛嚇？咁你話如果除非我又係十幾歲咁樣啊，中意睇呢類咁嘅電影，否則咧我就覺得個入場個興意欲不大。 嗯哼。 咁但係咧，佢有個招來嘅賣點嘅。 嗯。 就4D。 係。 啊，咁4D 咧就。如果我喺度講咩叫死啲，會唔會好大向你啊？ 係啊，大向已經好幾年啦。你如果你咁啱睇，你應該睇葉問啊，葉問三都係有呢個 4D 版嘅。 唔係，我唔明白葉問三個 4D 版我做咩？ 唔係當佢嗰個拳打腳踢嗰陣咧，受襲嗰個咧係觀眾嘅，你後面嗰度砰砰砰咁會打，唔知點解有陣時嗌葉問受襲嗰時候咧，你都會有感覺，跟住咧架。另外那個咧受襲咧，你都會有埋。 但我記得葉問三冇落雨嘅場景喎。 佢基本上咧，即係落雨唔係都有喎。佢嗰、那個 咁戲院入邊有冇落雨啊？ 有，不過我撳咗佢，冇要到啊。 阿幾圖有強調一樣嘢，佢話逢真落雨咧，一定撳嘅。 係啊，一直撳 就係佢好驚啲水有啲雜質喺入邊。 會嘅，係啊，因為嗰、那個，因為譬如你 4D 嗰個咧，其實有好幾部戲咧，即係其實大家都預咧，就應該會好睇。但係咧就應該咧，即係好多人都講咧，即係譬如呢啲 4D 嘅 version 咧，就最好咧就得啱啱佢初嗰時嗰、那個普羅米修斯嗰個版本咧。就做得最好嘅，咁啊，另外咁啊，如果你其實你會發覺咧，其實港產片都有好幾部咧，佢都係整埋 4D 嘅效果。咁啊，而家呢個《妖夜尋龍》咧，即係呢類戲咧係梗有添嘅，嚇，因為佢通常咧，佢除咗個古仔，其實佢呢啲都好 B 級嘅古仔嚟嘅。佢最大嘅吸引咧就都係嗰啲叫視覺嘅設計啊、動作嘅嗰個效果咧，咁啊加埋呢啲 4D 嘅嗰種咁嘅元素咧，咁你睇嗰時候咧就都會吸引好多 fans 嚇、啊、去睇咁嘅。 嗯，但我就覺得即係嗰個視覺風格方面都係好普通啦。 啊，呢部係差咗嘅， 冇乜特別之處。 因為呢個咧就基本上咧係另一個導演拍啦，因為女導演嚟嘅嚇。咁但係佢話佢都係我初初嗰時候我就唔係好期望，但係就我覺得都唔算係好差，因為成個呢個系列咧，就我覺得最好都係第二、第三集嚟嘅。 因為佢將成個古仔咧，有一個本身好漫畫感嘅一種叫做係將人狼吸血僵尸嘅因仇咧，就即係變咗係好好嗰種新科技啊，即係有資源嗰陣咧。第二、第三集咧開始講過，原來有一個千古恩怨嚟嘅。咁、我覺得佢就做得幾過癮嘅，揾到嗰個叫做話吸血鬼嘅源頭啊，即係嗰班人咧就出嚟咁。咁但係去到呢一集咧，就都已經開始咧有啲皮啦。咁啊！但系我嗰個主角都仍然係咁有型。不過咧，佢整出嚟嗰時候咧，那個 character 唔係太出啦。呢一集嚇，完全係就咁動作為主，係爭咗啲咯。 好咁雖然話你係最撚嗰集啦，但係我相信都有前轉後轉嘅呢啲， 點會有第二最撈尾㗎？ 好咁呢個都冇乜好值得講啦。我就唔係話踩到戲。我入去睇嘅時候咧，都成個過程都 enjoy 嘅。你第一樣嘢啦，就有咩啦，會喐啦。咁就喐完之後，跟住就後面又揞兩嘢啦，揞兩嘢之後有風吹喺個頭嗰、那個後嗰度啦。跟住咧就有雨啦，有雨，跟住有霧啦。咁有咁多嘢喺度，咁你話200多蚊抵唔抵嘅就我覺得都。唔需要太執着嘅， 係都係一種即係一種叫做觀感上嘅，佢俾咗好多啲娛樂你嘅， 係啊。咁但係阿基圖，你覺得就係呢、這個而家呢個趨勢咧，4D 嘅趨勢會唔會繼續咧？ 我諗即係雖然咧佢會幾吸引，但係咧就唔係變成咗一個好強項啊。即係唔會話因為咁樣嘅咧， 吸引多人入場， 跟住咧專門咧， 咁你都幾大問題喎？嗱，你投資嗰度呢啲凳會喐啊，又噴水啊，又噴霧啊，度收你200多蚊，咁如果咁咪關嗰個戲院本身咪？ 佢而家佢你會睇到佢咁樣嗱，第一咧，當有 4D 嗰個咧，佢嘅座位都唔算係好多啦， 好少啊，好少。 係咁啊，而且咧就你會發覺咧，佢喺嗰度咧，除咗即係有呢啲 4D 凳嘅效果嘅嗰啲之餘嗰時咧，其他有啲唔喐嘅嚇，因為你會睇到咧，佢喺做嗰時佢都考慮到咧，即係觀眾嘅嗰個未必會有咁多。咁佢咧就 你諗下今次啊，嗱第一樣嘢你已經蝕咗啦，譬如三即係三級片啊嘛，咁已經少咗就仔啦。咁你門口仲有擺個通過喺度，大肚嘅唔可以去睇，細路仔就一定有大人，咁同埋咧就精神咩容易受刺激嘅人咧，都唔好入去睇。咁我隔離嗰我隔你幾張嗰個咧，就真係淨受刺激。佢睇到喺度 嚇嘔啊！ 唔係啊！好似疏疏地咁樣。 哎呀，係啊， 係啊，真㗎！呢個冇呃大家㗎。咁完咗場嗰時係不斷讀嗰啲主角啲名出。 哇！咁啊真有啲問題喎，真係。 咁所以咧，我就驚嗱，佢嗰個前面嗰個通告咧，我覺得係唔係呃人嘅，唔係一個廣告嚟，係真嘅。有啲嗰、那個情緒易受牽動嘅人咧，睇啲戲嘅時候咧， 會㗎， 會有啲不尋常嘅反應， 係會㗎，因為嗰個我同埋我覺得咧，即係最大嘅原因咧，因為一部電影啊，一部電影佢裡面咧叫而家都係叫戲劇推動為主嘅，咁啊戲劇咧，戲劇嗰時候咧，你睇而家啲戲。去橋係好快噶嘛，咁你咧有陣時咧，即係譬如呢啲又 4D 咧，就加埋啲動作嗰陣時咧，其實佢接唔到嗰個戲劇嘅個 frequency 啊，唔夠個 frequency 嚟啊。咁啊，譬如你可能成套戲係講過山車，咁佢喺度摁嗰啲，咁啊過癮好多喎。你會有個情，即係嗰個叫做情緒。但你一跟埋戲劇嗰時咧，個戲劇喐咧，你會發覺咧，其實你依個 4D 嘅嗰個效果咧。是追不到那個情節嚟， 冇好， 變咗唔 make sense 嘅， 好機械化啫嘛。咁佢前面見到話，無論咩場景都好，咁啊，梗係搖啦。佢即係佢唔會做頭先你過山車嗰種過山車嘅感覺出嚟噶嘛。 所以， 但係呢個亦都喺戲院本身嗰個環境入邊，亦都難嘅。除非佢一個好大嘅投資。但係長話短説啦，我想問到你樣嘢，就呢個 4D 咧，你有即係行內有冇構思過？如果係拍即係呢個？色情片嗰時候會點樣咧？ 哇！咁啊，就嗰個過癮啦！我覺得係好㗎嚇，即係如果你拍色情片， 譬如話，如果有一個場景係一個嚇， 係 即係交歡嘅場景，咁你有熬下熬下， 好似嗰個咩生命中咩之藍咧嗰個咧，係啦 或者有好幾部戲咧，佢裡面咧即係有啲即係喺個啊啊嗰套乜鬼？ 你記唔記得有套片係喺個千秋上面嘅？ 我咪就想講嗰部咯，嗰部好似係咪就係啊徐錦江嗰部？咁嗰部嗱，我覺得係咁樣嘅，即係譬如你佢講到呢樣嘢嗰度咧，你係一個設計嘅。因為我覺得可以 4D 咧，嗰個咧你可以唔需要咧成套戲喐， 部分 4D 係啦。而佢去到某一個時刻嗰陣咧，佢講嘅都 仲係 4D 眼鏡， 唔係 4D 眼鏡嘅咪即係總之去到嗰陣嗰時，突然之間嗰場就咁嗰時喐咧，咁大家會覺得過癮。你我諗嗰個咧都係俾即係嗰啲電影人咧，當佢有個 4D 效果嗰陣時咧，佢就悉心咧。去處理嗰個場面，唔需要成套嘢喐曬。嗱，譬如做翻個舉例，我諗用阿凡達啊，一個幾好嘅舉例，或者唔係《超時空漫遊》嘅嗰個鐵達尼號都係一個好舉例嚟。當阿凡達咧，佢上咗嗰只飛落山嗰下， 咁你咁樣飛落去， 正到鼻。鐵達尼號嗰度咧，好似以前嗰只冧嗰下， 你又好上落去。 突然在那裡動的時候，我想觀眾就覺得那段戲就非常之有效果，你 未必需要就即全部動完的，不過你剛才說中段那場做愛都可以動的， 哦，繼續啦， 不是這樣設計就反而好一 點。我還想到一個戲名，雲雨莫巫山枉斷情，4D 三級鹹濕片，咁咧個雲雨嗰陣時候咧就會落，會出啲霧出嚟啦，會落雨啦。咁樣張凳又磨下磨下磨下。 誒，我有個更好嘅名，不過已經有版權嘅，我同你諗攞嚟拍啦，叫左搖右擺外夫肩。 呢個得唔得？ 得啦。科啲咩？科啲唔得。嗱，我而家如果你120架睇到我面紅咗，都紅咗，唔係叫怕醜啊，興奮，係咪紅咗啊？個樣個字。 阿基頭諗起都開，諗起都 high 啊！ 左搖右擺，嗱呢啲係啱嘅，啱呢啲嘢係咪？唔係，不過事實上咧，我覺得如果你講咧，譬如三少爺的劍咧，即係我哋頭先都會講話，我依個禮拜都講三少爺的劍咧，有都有一兩段戲咧，我覺得如果佢有 4D 嘅嗰種效果，其實都唔曳嘅，嗰個係。咁但係成咁，但係呢個係啱啱而家嘅諗起嘅啫。咁佢都 限於投資咧，你即係呢啲， 你要一個設計嘅嗰個係， 即係你抌錢落去咪做到咯。咁但係個套戲本身你去唔去到呢個咁嘅投資嘅指標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。 唔係佢咁就係咯，老實就係舉例咧，《被妖夜巡邏》冇睇咧，我都睇咗好幾部嘅呢 4D 嘅嗰個咧。咁但係印象咧，最記得咧就都係葉問咧。嗰葉問咧就講一句，佢做咗出嚟，但係有一種叫哦過癮，幾得意啊！咁但係又唔係話變成咗一種騷擾，但係我覺得咧就唔係咁推動到個戲嘅。嗰個嚟係，咁我覺得佢譬如我哋嘅功夫片啊、動作片咧，加埋 4D 嘅效果，我覺得又真係唔差嘅，但係需要有設計咯。 係啊，好嗱，就有少時間講埋另外一部啦，就因為我睇咗 trailer 啦，就阿甄子丹喺度啊。 係， 咁呢個你睇未啊？未 Star War 都未，都好期待睇嘅。嚇嚇，呢個外傳嚟噶嘛？呢個係嚇。咁佢呢個咧，佢基本上咧，即係應該聖誕嘅一個大聖誕期嘅一個大片嚟㗎啦。呢個係嚇，大家好期待。咁 但係唔係盧卡斯自己搞㗎嘛？ 都唔係㗎。佢而家個新轉都唔係佢搞，而且呢個係叫外轉咧。 外轉 之前咧，我諗個古仔佢都好開放俾出去，佢只係立一立有冇一個有冇 俾少少意見啦。佢睇完即係個戲上完之後，佢踩唔踩到戲咧？呢、這個就好難講啦，唉，佢而家就未踩住， 係， 不過我估九成佢都踩噶啦。 但係你會唔會發覺咧？我哋睇嗰個可能呢個叫香港版嘅一個吹喇嚟嘅，阿甄子丹咁多鏡頭嘅一個吹喇嗰度咧， 都唔多。我初頭如果話我哋如果喺香港放咁，佢剪嗰個比例更加高嘅。我喺戲院睇都唔係太多，我即係起碼一樣嘢啊，我認到甄子丹啊咁樣嚇。 咁你認唔到阿姜文咧？ 啊，認到喎！ 啊，姜文認到， 我認唔到啊！ 姜文咧就係一個咧就連埋甄子丹嗰個 shot 出嚟嘅，但佢個型咧就冇甄子丹咁搶 嘅。佢做嘅， 呢個甄子丹， 見到，唔係頭先我見到姜文啦， 姜文見到啦， 做大 KF。 其實佢算多㗎，你依個咧即係喺一個叫 trailer 裏面嗰度咧，我諗佢依個都係特別為咗個叫中國觀眾睇嘅嗰個版本。 佢梗係計數啦，嗱，你邊個市場有幾多個 percent？ 咁我哋 cast 邊個喺度咁樣啊？咁甄子丹淨係一樣嘢啦，即係佢喺中國有咩到票房啦，咁、啊、所以咪揾佢咯。 咁啊呢部係好期待睇㗎，12月16日就做㗎啦。 係啊係啊，係嘛、啊？好，咁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休息陣，我哋先翻嚟講三次的劍啦。 好啊。